北京市委办公厅、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《北京市信访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规》规定，对发生集体访或信访负面舆情处置不力，导致事态扩大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都将受到责任的追究。今天九六九，责令带你听资讯。进入七月，京城楼市继续降温。数据显示呢，2017年的七月上半月，北京市二手住宅共网签了3345套，与六月的上半月相比，下滑了25.6%，同比2017年的七月上半月下降了68.4%。而业内人士分析呢，房价回落的范围和物业类型逐步从远郊区蔓延至城市的核心区，从高总价大户型房源蔓延至中低总价的中小户型，全市房价已呈现出全面回落的势头。在暑假期间，北京市的早高峰时间延后，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明显缓解，早高峰拥堵时间延后至7点至10点，而最高峰出现在8点左右，晚高峰的时间仍为16点至19点，18点左右最为拥堵。最近有个共享睡眠舱刷爆了整个互联网络圈，引发了众多网友纷纷想去体验。现在的最新消息，有媒体前往中关村创业公社的一处享睡空间去体验，发现大门紧闭未营业。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享睡空间已被警方查封，原因未知。 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去哪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去哪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应该对自己好。

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站，出发吧！ 暑假去哪儿？当然丰台。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啦！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北京汽车博物馆参加富有创新、文化、科技的暑期体验营活动，还有城市文化广场活动、小小赛车手、科普课堂等活动，让您收获多多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我多想看到你那一种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。我多想告诉你， 心太软，心太软。